心跳好像闹钟，为什么总在不该的时候放纵？两个人不过萍水相逢，何须何必何来冲动？我是不是让他觉得这一切都很朦胧？为什么我好想告诉他我是谁？问号走进了花丛，为什么想知的太多是我脸红？缘和因何为何触动？它让我觉得这一切如同迷宫。你本来就这样安静吗？你的鞋带都这样绑吗？我像是一本你会读的书吗？我们会一起遇见境遇吗？我们是在聊天吗？你的沉默是在对我说什么吗？为什么你看来那是谁。